今次就是应该怎么 说呢，一个时代的过去啦，一个时代的过去啊， 时代特别时代，近年好兴时代过去呢、這个听， 都系咁噶啦。 使唔使引埋主持名啊？因为 我讲下先，我系福田啊，大家好啊， 冇嘢， 杰特啦。今日讲某本集游戏杂志嘅结束啦，呢、這个好中性名词。 嗯， 冇咩嘢，因为今次系 咩原因唔好预测啦，即系好耐都去啦，系咪先？即系结束就结束啦，大家亦都唔喺度发生啦，冇必要啦，系咪先？ 我是莫名其妙，一个月前我听说改革，我跟住话吓，呢头改革嗰头结束都咁神咁乜咁啲搞笑漫画剧情咁样嘅， 即系我故事正要准备开始，跟住就 三回结束咯。 其实唔系、哦，你调翻转头谂系一件好事，因为我谂翻你件，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想当年Game Watch 嗰件事啦 ，Game Watch 系突然间话接就接，即系。相比起嚟，即係今次嚟講，叫做好頭好尾嘅咯。 最少係通，即係因為正嘅，應該呢個就好簡單。呢、這個印刷關印刷事嘅， 唔係，我覺得未唔係印刷，應該係發行。 係，總之成個通路啦嚇，佢成個通路要一個月時間先翻嚟。你呢個月你講好咗咧，其實一個月之後，你仲要批埋一個月之後已經預付咗嗰部分咧，你就算你唔出書啊。亦都要俾嘅。 其實除咗錢啊，或者嗰啲錢，因為有時即係做咗咁耐生意啦，咁同人有啲交代，即係喂，坦白講，而家唔係我哋可能鬥緊一個月薪咁簡單嘅嘢，人哋即係始終係從商做咁大盤生意，有交代，其實我哋係要賺咯。真嘅係。 咁都當然，你啱啱講都關人工事嘅，因為一個月通知走人。 唔係，咁調翻轉頭有喂唔係、哦，以前有時有啲咩情況都好，喂話。我試過以前做一間公司，話接就接，即係直頭係都冇 老細捲埋走咗，咪唔使咯。 唔係佢冇捲，真係今日同你講，我哋香港呢個分部唔做啦，結束啦，跟住即刻出曬代通知金。即係其實間公司做法唔同，所以 唔想俾代通知金，兼且仲叫有啲交代 cut 卡嘅。總之一個月係啱啱好俾時間適應翻即係佢原本要温緊嘅嘢，佢要收翻係一個月時間。所以點解會係決？因為佢哋其實決定咗結束去到真係公布咧，係幾日時間咋？唔係即刻，係幾日？即係確定咗冇得挽救啦。咁就公布出嚟。所以點解會係三個禮拜？就因為咁樣。就啱啱我哋而家錄音呢日啦，就啱啱好似前日啱啱出咗書啦，終於拉斯奇啊！ 咁拉斯奇喺點先？你覺得點先？拉斯奇即係你兩個都喺同本書有啲關係啦，我就冇關係嘅，所以我就問下你哋作為一個相關人士意見， 我可唔可以唔表態啊？ 哇！ 唔係因為坦白講， 你咁都得啊？ 你要我好否白想講嘅嘢咧，我就做唔出，因為。講出嚟，一陣間可能有啲人就未必啱聽啦，係咪先？咁你要 我就係費事俾人屌啦。 唔 係， 冇咁講。你要我好假咁講嗰啲門面説話，我又覺得我唔想講呢啲咁嘅大話，所以我覺得即係嗰句讀者俾得$18買本書翻嚟，你覺得點就點咯。其實我覺得點冇同你冇乜所謂噶嘛，係咪先？即係我中意你唔中意，或者我覺得唔好，你覺得好，其實我嘅啟發又影響唔到你，亦都改變唔到你，所以你覺得點就點咯。 我就唔介意講嘅，我第一個最記得最緊要個感想就係佢食咗阿奇佬。 咁你可唔可講得清楚啲俾讀者聽件事先？ 因為其中個專欄就講 Idol Master Cinderella Girl 嘅專欄，咁啊每一期有一篇有兩頁寫一個，咁啊其實而家最後一期稿咧係我預計寫尾二個期嘅，我仲交咗最後一期稿，係有講到另一個角色另一篇嘢嘅，嗰篇先真正係最後一篇嚟嘅。咁佢就 唔係重點係嗱交稿，我成日我一個依個係我一直以來交完之就係、是、我話知你將邊個沖落廁所或者 delete 咗唔緊要，俾稿費得噶啦。你有冇個費收先？嗱，我個費收反銀海。 當然呢一個係從呢、這個 好現實嘅問題啊。 現實或者係工作嘅態度去睇，即係等於做嗰啲嘢收錢啦。但係問題可能在於作者嘅角度。 作為一個角色，我真係想人睇噶嘛，因為你要明白，即係你寫一篇嘢出嚟咧，冇人睇咧。即係好大鑊嘅事， 我都係咁睇，所以有時我交稿，可能我遲，有時遲稿，遲咗稿去出唔知道咧。其實我都好會即係好緊張，話究竟下個禮拜出唔出到？即係其實我好想知道嗰篇稿出唔出，因為我都要想通知翻俾啲即係自己嘅讀者，喂，呢、這個禮拜有份稿出啦，你留意一下，即係咁樣咯。 尤其是呢次拉屎啦，你冇辦法，點都補唔翻噶啦。我唯一辦法就係將份嘢丟翻上網，俾翻大家睇。 但係佢係咪 up to now 都冇通知過你啊？係。 佢從佢 好偏貨嚟，大佬 喺 Facebook 公告，全世界都知，走嚟問翻我咩事，跟嗰一下去到直至最後到呢一刻為止，到我而家開麥錄呢一刻為止，即係今日係星期六嘅朝頭早啦，我都係冇收過任何正式嘅通知。唯一一句就係我走去問佢係咪接書啊？哦，係，仲有三期，係咁多啦。即係都 OK， 好交代嘅。 即當因為其實咁情況係我因為我自己經歷過啲接書，就係當年某即係以前我即係嗰本Game Watch 嘅年代，就係即係基本上話唔做咯嚇。 跟住話你嗰陣唔做嗰陣係咪啊邊個做主編㗎？ 唔記得咗啦，總之就已經係 唔係 Seven 啦， 過咗好耐啦，有個走雞曬啦。 咁咧本書即係基於你可能保安啊、保密啊乜嘢，甚至佢可能就係啱啱決定啦啊，你我慢到同正同出街一樣時間，我都仲可以接受。第一，我係遲過全世界知嘅，因為 Facebook 貼咗之後，我冇睇 Facebook 啊嘛。佢之後全世界有人嚟問我咩事，我先知道發生咩事。真係睇報紙先知，原來我俾人炒咗，真係嗰一隻。喂， 黃之華，我全唔係佢炒你，係佢炒一本雜誌炒你。黃一隻黃之華即口流閃，大佬，因為睇見，因為其實係有唔同，因為我其實好勾件事啫。我上一次知道件事就係舊年嘅施君咧，就翻去救亡嘅。 講清楚先。 舊年年中。 舊年有人。 有人某人啊某人啊。 講就講得某人清楚啲。我哋講明係。 係隱明 嘅。我哋係講事嘅啫，我哋講事唔講人嘅。 唔係咁啊，唔係咁講。 因為有人要求，所以唔開名。 係啦，咁我就翻去特別嗰陣時候，我因為又唔算私交嘅，即係叫識佢哋啦，又未知朋友嗰種啦。咁啊問當時望啊，後屘過冇幾耐。吓走咗啦！我唔知啊，完全系唔知道，因为我冇乜机会见到咁样一次。问开即系又系问咗佢啲朋友啦，仲有冇做？冇啦，我冇做啊，冇啦。哦，咁我讲依系跟嗰一个原因就系同自己无关嘅事咧，冇人哋如果唔肯，人哋如果唔想讲就冇咁多事入问啦。通常咧，如果系人哋想讲一次次会同我讲嘅，人哋唔想讲嘅话就冇问。咁我 OK 啦，佢唔多唔放嘢噶啦。咁后屘跟住冇几耐之后话接书话 不過其實可能關於 咁樣，我哋講緊係個零月之前嗰單， 係啊， 即係其實可能有多時咧，關於即係話，我諗關於決定唔做到真係完咗，好多嘅資訊咧，其實網上都有啦，我哋都唔需要喺度再講太多。即係你想炒花生，或者你想去揾翻啲 history 自己揾啦，我哋唔係今日嘅節目唔係講呢啲嘢嘅，但係 大家都知嘅就無謂講。 不如咁，不如講下咩啦？嗱，本書就06年年初出，因為我記得嗰時應該係。啱啱食住嗰啲新嘅遊戲機，即係我冇記錯係應該 係PS3 VR 嗰啲出嗰陣咧，應該未出嘅，差唔多啦，即係 差唔多06年出，06年出嘅。 但係咁就嗰時開始個市場有啲朝氣，所以先出呢本書啦。 啊，其實唔係嘅，其實我哋大老細唔開名啦，大老細從頭到尾都係一個好傳統嘅生意人，佢係同某本 game 書。傾合作傾唔成，反咗面，頂你個肺！咁我做本書頂死你。 咁似 Sony 同任天堂嘅關係嘅？ 咁又你個係啊？即係真係係，本書係為咗頂死對方而做嘅。咁結論而言都成功啦，因為佢實際上嗱，呢個係事實嚟嘅。佢嘅銷售量係全香港第一嘅。而家係咪咧？我就唔 sure 嘅。 你係咪都冇所謂啦？都唔出啦。 啊，最後一期應該係嘅，我估。 唔係，你唔好當其他對手死先啦。等我講，我哋覺得我哋係局外人，我哋唔知輸數，我哋真係冇顧呢啲，因為坦白講，你估完估啱就點，即係冇人讚你嘅。 咁啊，我常常係話，因為我發現身邊好多人咧，本來唔買書嘅都話買，都買完之後影相上 去。好，講個笑話你聽啊！如果咧個人咧喺本書。之前或者一年前都咁做嘅话咧，本书咪唔使搞咁多 钱。系呢个好多人都耻笑过，就系、是、香港最拿手嗰位就梗系接埋接个嘢执咗先走啦，保育啊嘛，点去保育啫？就梗系执冇咗啦嘛。 咁你唔觉得间铺头话接，跟住我就去接嗰日就去排长龙，唔知排戆居居排几个钟，喺排队嗰阵同食嗰阵影相打卡，就系、是、可以觉得自己帮咗间铺头，但系调翻转头，平时又唔见你食。 我覺得佢哋應該冇覺得自己幫咗間鋪頭， 純粹自己去佢話， 純粹 實即係諗嚟講 打卡啫嘛， 抽咗嗰間鋪頭， 抽水啊嘛， 抽咗嗰間鋪頭收工嘅水嚟幫自己貼金咧， 係啊， 咁樣啫嘛，純粹 為咗喂呢啲呢個程度嘅呃拉真係好簡單嘅事， 香港人最曬家係嘛？ 咁其實日本仔仲叻嘅真 係，全世界咪我成依、這個又都好中意講嘅，就算就係。大家都系契弟，不如分下摸晒。你估日本人唔契弟咩？咪睇下有人叫人。 咁其實我會覺得嗰陣時本書做啦，即係我聽翻嘅有啲版本就係最初咧就揾，因為好趕住要做，咁除咗主力嗰兩個即係骨幹，我唔開名啦，骨幹之後咧，咁揾好多唔同嘅人，即係因為唔夠人到咧係。有 想個時間點係幾時先？ 啱啱開出書之前。 出書之前，即係2006年之前。 2005年尾2006年頭啦，即係舉個例，又想揾舊公司嘅 A 啊 B 啊 C 翻嚟幫手，喺家又即係又揾唔到，即係出錢或者落口，即係出曬名都，即係用落曬嘴頭都叫唔到，想叫人幫手，咁冇人啦，唯有喺街即係 recruit 啲人啊，或者係揾啲 friend 揾 friend 揾啲即係做過呢行嘅人嚟做咁。發覺你發覺開頭咧，最初出咗嗰集編輯咧，好多就好快已經消失咗，因為咧其實係唔達標咯，個 standard， 即係我講緊係兩個元老覺得唔達標，我唔講我覺得係點啦。後嚟咁就一經過一輪之後換下咧，應該喺我諗半年內就已經 stable 到第一代嘅主要嘅成員啦。咁坦白講，而家睇翻講當時嘅書咧，其實真係好有亂，好有亂，有亂到點咧？好似我自己睇翻以前自己做嘅 Game Watch 或者 Game Man 得。喂，你問翻我，哇！以前嗰啲咁嘅 standard 點出得街？但係當時嚟講，即係其實讀者都接受，同埋我不能不讚開書元老佢嘅即係嘅膽識，因為咧，當我啲咁比較守舊嘅人覺得，喂，咁做邊得㗎？其實原來係 work 嘅，即係我無論我去到而家呢個公民，我覺得大家可能有啲乜嘢偏見或者係覺得咩負評都好，你不得不去欣賞就係佢嘅。當時佢嘅視野，佢嘅呢個做法，係影響到而家，即係到今時今日香港遊戲雜誌嗰個取向，即係你唔做，佢做咗出嚟，佢直頭用行動話聽，咁做係得嘅。即係我覺得你成日喺度鬧，咁講真，有邊個冇低潮，冇邊個冇衰過？但係你唔可以淨係去插佢做得唔好啲嘢，你都要欣賞翻佢做得好好啲。 當初咧，我就純粹係作為半個讀者咧，喂，唔係經常買，係偶不義。借人哋本書嚟睇咧，就我呢度好老實嘅，冇買就冇買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我睇到佢咧，其實佢最應該就係人哋唔做嘅佢做，人哋全世界喺度賺緊。我記得好似 ASP 啊，可能嗰陣時咧，佢走去罰，即係點講係人變成咧，點解全世界以外佢變成佢開拓咗個新嘅。 其實咧，我同你講咧，你而家睇翻呢啲事咧，其實 我知點解 唔係啲咩新鮮事，即係覺得。同主流唱反調做 noise， 其實到今時今日嘅香港好多 media 都做緊嘅，只不過話睇你做唔做啫嘛。其實同埋呢啲唔係咩新招嚟嘅，一傳媒以前都咁做噶啦。 但係佢當時係真係咁樣做起咗，咁亦都咁啊後屘。 其實都係一種賭博嚟嘅，你啱住你推動到啲人嘅想法咪贏咯。如果講真，你寫嘅筆鋒係弱勢，或者可能調翻轉頭，你睇錯咗嘅。咁你投注咗落去嗰樣嘢唔 work 嘅，你咪輸曬咯。即係其實賭錢啫。 同埋即係好簡單，我成日講嘢，我算都唔算係講笑。我啲陳年往事啦，當初屌只 game， 結果俾封禁咗半年啦，後屘。 你講 FF， 咪就咯，都係封禁。 幾多話唔記得咗咧？ 十三，唔知十三。 日本島嗰只。 日本島啊嘛，俾封禁撐一半年，係撐完日本啲白頭病站都只可得我邊嘛？哇，咁誇張啊！ 邊個撐？ 日本集嘅網站啊，都攞嚟啊，都攞啲單嘢出嚟講啊！哇！ 我記得好似你10分比3分啊，係 啊， 你俾啊， 係啊，就因為佢最主要聲優食3分嘅咋。 唔係嗰單嘢就係後尾就因為大家都玩到後面啦，知道佢瀨曬嘢。 先係啦。 咁 係咪先？先係啦。咪有時咪係我講咗就係你讀你講咗你唱反調，你人做你唔做，你一定要俾人乜㗎啦。咪有個咯， 你如果你一個叫經典作，咁話 Metal Gear Solid 4零分咪仲經典？ 嗰位咧亦都好中意交威呢樣嘢。 嗱，坦白講，我嗱即係我講 冇所謂喎， 我想講呢件事就係咧，坦白講。有時你如果揀一個 title 係唔係太大散失力，你就算話負分多，其實冇問題嘅。當你話一個咁多 fans 咁多人會買嘅人，你話係一個零分，其實咧，你知唔知呢句説話內面嘅殺傷力就係咩？其實真係咁樣講，你咪話我傻仔先？我俾400幾蚊買隻 game， 俾你話我傻仔，你有冇病啊？即係我覺得，無論你點樣幾唔中意一個作品都好，有時你俾翻，即係其實我有時我寫 review， 我唔中意評分，就因為咧。你評分呢個數字，即係覺得1、2、3、4、5、6所謂嗰十咧，其實係好冇一個客觀嘅 standard， 因為何為一分先，何為五分先，何為十分先，冇噶，即係你覺得佢幾分就幾分。但係所以我有時睇 review 都睇佢嗰個人寫嗰個內文，係個形容點，其實幾分係唔重要。但你去到咁 extreme， 一隻全球公認即係都追捧嘅 game， 你話零分，你梗係擺明博 noise 啦。但係 哦 ，sorry， 你今次咧就踩到人哋嗰个神经系，喂，头先咁讲啦，你会唔会啱啱一出低温四百几万四惊翻嚟，俾人话讲，诶、欸，你买埋垃圾 cap， 你会点啊？你都反面啦，系咪先？ 咁咧，嗰位啊，呢、這个根据嗰位编辑所讲啦，就佢系特登去咁样写嘅， 有花生咯。 系， 我知点解，我系客仔啊嘛。 而且佢讲嘅论点，其实我又唔系完全唔认同嘅，不过我觉得佢俾到零分就太极端咁解啫。即系佢即系佢。 经典过你嗰单啊？ 嗯，喂，都系讲啊，因为佢系我责任编辑嚟。即係佢每一次要介紹呢位責任編輯嗰陣時候，我都係要嗰啲人講翻呢一句，我都係講翻呢單嘢出嚟。我嗰位即係就咁響到，大家唔知嘅，未必知嘅。即係嗱，要兩個反應，要麼就係響到唔知道，咁就我個 MCS 零分嗰個咯。哦，咁要麼就係響到知道。 唔係，我先問先，係四五先。 四啊！ 四啊！ 哇，好難理解喎、啊，四月真係唔係你話 MCS 咩？ 都唔係頭先講四月聽，因為。另一本雜誌攞咗本書嘅攻略嗰個版權，咁佢就心心 冇咁複冇咁複雜冇咁複雜，純粹係博耐事啫。 唔係因為咩就係，如果你話唔，我仲可以理解就係、是，但係只 game 未完成㗎，咁 完成都唔會零分啦。 咪就係啦，唔係因為就係 MGC 好難，即係我咧真係好難，我完全真 係 唔明白。 即係咁講，拉開講，只 game 唯一要插就係話太多 cinematic。玩嘢冇人少，但太多人 系 咩？ 呢个 少人，你玩少到富人去投诉啦，投诉多部片，你系咪傻噶？ 一次喂，相比 MGS 嘢都算少， 即系我话俾咗冇片啦。去翻以前嗰个思维，你会唔会揾一个有 3D 最嘅人玩 3D game 去俾评game 评？即系得，当然都发生过，但系呢个系编辑问题啦。咁你冇可能，你咁样评负评完之后，另一个讲唔系，我觉得好正，咁咪有 conflict 咯。即系你唔可能一啲众人都支持嘅，你真系讲反，即系讲啲。你然后先嗰句赌啱咪赢，赌错咪输咯。 嗯，结果咪变成大家嗱，老实讲， 讲到今时今日仲讲紧咯。 讲到今时今日，我哋本书要收埋啦，都仲要攞翻出嚟再讲一次。但系不过我觉得其实佢结论而言咧，都唔算做得差嘅，因为喂最少记到大家记到今时今日。 啱啱咪好啦，系我真系喺某 咪用，因为衰嘢而记得呢个唔系一个 merit 嚟嘅。 好， 不能方法使，不如为秋万年。 唔系应咁讲就系。預期俾喺做業界大家都知噶啦，預期冇新聞不如臭新聞啊嘛，起碼你有人鬧你，鬧你冇耐先最慘嘅。不過呢個就就起碼一樣就 我做唔出啦。 唔係，起碼一樣就係佢有佢歷史地位啦。因為呢樣嘢我係好老實嘅，我都唔敢俾 MGS 四零分啊！就算我拆疏我都唔敢，因為我知道呢樣嘢，因為唔好話五羊三，五羊三問題就係、是。喂，大佬，我咁开 FF 刀，我唔敢开 MGS 刀，大佬，我有少有 full 呢份先恶啲嘅。 喂，你都唔系零分，你都有三分喎，大佬。 喂，如果唔系百分之零一分嘅咋， 都唔系零分啦。 咁我成日话冇完美，冇十分完美嘅 game， 亦都冇零分烂 game 啊，点一分定九分啫嘛？ 系啦，你嘅谂法同我谂法相似啦。 但系你不我会唔介意，如果部嘢真系零分，我会俾零分。点解咧？如果唔系话呢个评分系统个零分系冇任何意义噶，一分咪即系零分咯。 咁系咪 MGS 四先？ 咁肯定唔系啦。 咪咯，讲完咯。 即系你话佢唔系嗱，即系其实佢个论调咧，我觉得佢应该要俾嘅分咧，应该系七到八分左右。 咁高？ 嗯。 咁就唔系负评啦。 唔系，系因为佢其实就系佢纯粹就系话哦，咁我冇玩前作，你就唔需要急。 其实咧讲呢句说话嘅人咧，我同你讲，系你呢个 review 话自己不负责，系因为你去评一个系列作，你自己唔做功课。喂，坦白讲。你而家唔係玩緊一隻 FF 或者 DQ 冇乜前後關係，佢擺到明由第二集開始，就算由第一集 MGS 一開始已經同你講每一集都有關聯，你自己唔做功課，但係話人哋唔同你講，所以我心諗係咪我又要玩 game 之前睇兩個鐘頭片嘅回顧先啊？ 唔係即係關係你玩人龍，你玩第六集你預咗之前嗰五集，你知要嘥設定㗎啦。你唔能夠話一開始玩第六集唔知嘢㗎。 純粹係代我嘅前集。 唔係你講我聽先。翻件事呢一個論點合企唔企得住腳先？ 我不表示。 係好尷尬。 我同你聽嘅我費事啦。總之就係、是、我只係講翻後面前集嗰陣回事啫。呢、這個反正分析本書都收埋，唔計要攞翻出嚟講。 唔係，因為一唔係咁樣講就係、是、依本書喺各種意義上面依件事的確依本書。其中一個經典事件嚟嘅， 我覺得有啲似本書嘅個呢個做法，啲似咧有啲似阿摩同做嘢，阿 Vicky 啊， 來 嘅，就當年做新地做咩嗰陣時，咪就係咁樣玩法啫嘛。不過老實講啊，你咁你而家嗱本書喺度話我嗱你唔想講，我唔介意講本書點解會接，其實係非常之簡單嘅事嘅啫，跌書。 基本上本本書大部分都是跌書，因為跌書而接的，這個是肯定的。因為不過好啊，調翻轉我調翻轉問咯，你覺得香港的紙媒有邊個有邊本唔跌書啊？東方都要跌啦，都要跌啦，係咪咁話先？ 唔係啊， 東方蘋果都要跌啦。 佢係佢唔係，因為甚至傳聞就係舊年一段時間傳聞。全民苹果是想 cut 纸媒添噶，全全 都系全都好紧要噶。我讲 就咯， 最尾都唔 cut， 唔系因为唔关销唔销量事。就算我哋讲 影响历史问题， 就唔系啊。我唔讲而 关销量事， 唔关销量事。我哋讲就算苹果日报跌到冇人买，佢都要出原因。我之后同你讲啦，之后 咪依个咪依个拣啫嘛。文汇大公佢冇人买啦，咪有人出紧，超。因为 少少似咁嘅情况，不过诶，不过你唔关书生事，但系 总之依系另一个国际 跌书啊，全世界都知嘅。咁你跌书好正常，咁咪问责咯，问责咪一个人走咯。即系因为问题就呢个全上就系问题，呢个系一个全世界唔系我哋香港啊嘅趋势嚟噶，纸媒跌书。咁你咁嘅情况下，咁你有边个可以力挽狂澜？唔好意思，我真系谂唔到，即系我唔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啊！ 嗱，休假上個禮拜我做我節目都講啦，針都跌到200萬，針都跌破200萬啦。 你有咩諗？有辦法喺其他地方賺到錢嚟出咩巡大先嘛？即係我覺得你攞用要修正翻嚟講話先。我都經歷過本書要跌，跟住就接，但當然接係我走咗之後嘅事啦。你作為一個 management， 你本書盈利下降，你係要諗辦法開源節流。咁如果你做唔到呢啲樣嘢，咁你 step down 揾一個。而有言者提上是很合理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 outsider 就不需要说三道四，即是他公司的事他自己搞定，即是当然 我都不知道算是局外定局内啊，大佬 我当你局外的啦，你都不是在打正职， 我拉斯奇还有三页是我的，拉斯奇本书还有三页是我的，大佬其实呢老实说这个情况呢，就怎么说，其实真的呢一年嚟嘅點話起起落落啊，都真係講緊係 你講緊乜嘢本書？ 係 哦，嗰本書 嗱，因為嗰本書我上一次即係我唔係話依一句前嗰次啦，一句再上一次就真係舊年誒先話救亡啦，揾名人去救亡嘅。當時我係因為我聽到之後，我自己都係因為我係留聽到先，我實際問嗰名人啲朋友啦，即係我再做運動時刻問開佢，喂。即係點你點做啊？冇話一個硬乜一冇人硬擺啊！拍硬凳揞咗佢咯。我話哇咁都得啊，好痛苦喎，係好痛苦噶。咪又不過我都硬到啊，咁掂咗 OK 咯。佢話冇咁樣，我即係隨口即係做喺運動嗰時，大家問下咁咪 OK 咯。 即係其實咧就好得好抽嘅。其實咧就呢樣嘢咧就係講翻年，應該係年幾兩年啊，接近係。總之就係、是開始多花生啦，大家中意食緊嗰陣啦嘅事啦。其實一切原因都好簡單，跌輸又冇人買，咪跌咯。 咁我想問啦，你用我咁講啦，如果跌書，你覺得係咪有人要有啲責任要去？ 所以咪開始，你開始見到一個人俾人問責下台， 唔係問責係個即係最後啫，但係喺問責之前，你要諗辦法去做噶嘛。 嗯， 你唔覺得喺嗰段時間本書有冇做過啲咩令到佢力挽狂瀾先？坦白講，我就都間接咁 講嘅。呢個套用黃子華嗰句。即係有人覺得香港就嚟死，但有人覺得冇問題。其實完全係 exactly 嗰一件事，就係咁簡單。 哦，咁我諗你呢個已經解答咗我想知嘅嘢啦，完明白。 因為舊年就係佢初，因為舊年就係呢個時候聽到，因為剛才我都唔係話，因為其實我又唔係話，因為人哋唔講，我就想問幾句啫嘛。你點做啊？每人揾幾板咁，阿某人周圍揾人幫手揾幾板聲，我 OK 啦咁，咁得唔得啊？多跟住我冇幾耐，跟住。我都冇問佢，因為有我又對一樣，我本身我對業界啲嘢咧，我成日覺得就係 你平時都唔花生噶啦， 唔花生噶嘛，係你中意你同我講，我會中意聽，但係我唔會特登走去八卦問埋啲嘢，因為自己冇關就自己冇乜花生嘅俾人喎，大佬好唔公平噶嘛，淨係收人啲料聽人花生嘢，咁諗起去客啊，跟住大半年之後，頭先我就走咗嚇，走咗，跟住冇幾耐就突然間話嚇，依頭嗰夾講嚟接書。我係即係走，跟住 佢哋好幸福噶，因為咧 斬下科 咧，知少啲煩少啲啊，真係噶。 因為我唔多事啊嘛，我 唔多事係好事嚟嘅。 同埋依單嘢又係因為我又唔能夠話自己同佢完全冇關係，因為曾經好短時間內都幫佢寫過啲嘢嘅，即係同呢本書寫過短時間內啦，寫過佢收過佢啲稿費咁樣賺過啲嘢，咁我又唔好意思完全話否定曬佢。但係因為其實呢本書我所理解佢算係其實一直叫 keep 得到嘅，因為咁講就係、是。 其實喺呢個圈裏面，香港呢個圈裏面咧，佢出力比較認真同埋出力花行花人力物力出力比較多嘅本嚟嘅。 嗱呢個嗱，我嗱先唔講一本書嘅質素如何，質素咧就真係 人先出嘅，其實 有啲好客觀嘅嘢，佢嘅編輯部同美術部人數加埋係全香港所有 game 書最多。 你呢句説話咧，我要修正，因為全香港都冇 game 書證噶啦。 包括埋以前。 就算我唔得錯，我同你講錯。以前嘅 game player 35頁未拆 game station， 唔係未拆 game pass 之前咧，你知唔知有幾多編輯啊？ 幾多？ 十幾個編輯，編輯部有六七個人嘅。 唔好意思，我就係講緊喺一切未發生之前，喺2014年左右，即係咩？大家書未開始跌，大家未有入邊有花生食嗰陣時嘅編輯，我行過去十二個編輯加N 個外稿啦，六個美術。 Gamepia 多个资深， 不过 Gamepia 同当时另一样嘢嚟嘅，嗰时系真系叫做最 160页再加移民啦， 就系咯，当时几夸张，黐牙线噶。 呢边冇咁多书，冇咁多页噶嘛， 56咯， 唔系嗰时黐线噶 ，GBM 系，嗰时资深都多过，好似差几页噶。 差幾頁嗰陣就因為冇地送啊嘛，佢哋通常就係點樣呢？一本過就72，正常64加啲嘢，再正常要送啲嘢就得56。哎呀，呢啲 因為唔 係呢啲數字又係我做 game watch 成日玩，唔使教我你真係。 所以咧喺呢個人數同頁數嘅比例咧，佢係從來都係最多，而且佢嘅pay咧都接嗱，我唔肯定係最高，但係係相當之高，係高過幾。 咁你其實明唔明點解會接書啦？你頭先講出咗個原因。 乜嗱先講拉屎佢仲賺緊錢。 唔係啊，你明唔明？为什么一本书会做不掂呢？你刚才那句话已经解释了出来了。 其实就完全不关事。本书是其实因为本书已经是很简单的。我想我给你估下一本书可以赚多少钱。我自己都不知数的。不过你估不会数。 我不会讲你听你是说、我都做过主编，我都要 manage 过印数啊、发行啊、incoming 那些东西。所以呢我不需要讲你听，我知道我心里面 有数。很简单，人家大老细买栋楼一转手几百万。会志在你本书嘅多嗰嗰嗰少少嘅利润，其实本书冇乜风雨，我咪有佢继续温咯。你有咩搞搞震烦到我，咁我咪收你皮咯。 香港啲 game 书同人都系咩？因为就系个老细咧，佢烦咁，我就唔做嘅啫嘛。我都 大家错嗰时 game 咩啊？真系要赚钱噶。 当年包括埋朱松，当年都系靠佢，都要佢靠佢赚钱嘅。但系后屘你知道香港啲楼市，喂。你有乜嘢係好賺過？但係去炒樓？ 唔係應該講就係香港除咗房地產之外，有咩好賺 嘅咧？你講完呢樣嘢咧，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如果做一門生意，冇乜即係唔好理係咪有錢賺，總之唔賺錢就做，我覺得當然可能對於員工嚟講，即係對於啲幫你揾食嘅員工嚟講，這個想法啱啦。但係作為一個生意嚟講咧，這個邏輯係有啲問題。當然人哋做生意咁唔關我事啦，我唔理啦。 喂呀！ 即係都係嗰個，你正正常常温緊，佢咪由得佢繼續咯。你既未開始蝕，又都唔見咗乜嘢，咁咪即係好呢個正常嘅事嚟嘅啫嘛。即係我覺得嘅呢，因為你嘅條數咧係冇錯，係仲係賺緊錢嘅。咁點解我不如將樣嘢收翻嚟放租，甚至賣咗佢轉手賺錢？即係變成係啦，唔好意思，梁仔有一句土地問題。 因為其實我因為 game 書唔係香港 game 書，香港雜誌其實。嗱，我所知道啲雜誌咧，唔知道可能真係，可能一個市場問題。以前啲遊戲雜誌啊咩，係出好多土地，因為一個編輯可能三四本雜誌，即係十幾年前啦，即係 你講緊大中華嗰陣時， 大中華年代啦，十幾年前啦，即係一個編輯部係成基本上成座工廠大成千二千二三千尺咁樣，坐廿幾卅人一個編輯部。 先講之生存，我唔肯定係咪全盛時期啊？ 唔係，某雜誌啊。 我 某雜誌啊。 喺 OK， 我喺嗰度做的時候係有三層嘅。 哇！唔係咁當時 咁佢其實講埋其他書嘛。 咁啊，其他書咁啊係，即係反正當時我用 大。如果淨係講嗰本書嘅編輯部，連文美術部都係一層啫嘛。 係啦，即係我 嗰度我唔知道，我成日上去㗎。啊 佢仲有其他書噶嘛？ 我同你講嘅嗰本書，咪同我講其他書做乜啫？你同我講廿本書都冇意思嘅。 因為當時即係仲喺喺葵，即係舊 office 喺係嘅編輯部喺大連排啊，即係大中華 啊，大專評 街，大專評街其中，大專評街嗰度 個編輯部單位，兩個單位係做 PC 加呢、這個management 嗰邊 係啦， 其他嘢嘅。 你家單位就係兩本 game 書同埋 test 書嘛，你冇當 好乸大啊！嗰時我係好大嘅，一次坐一次夜晚入咗之後，我時有時夜晚上 cap 圖，有時咪有我電腦冇 capture 卡咧，又上夜 cap 圖啊，整嘢時夜晚成九點十幾都重曬人嘅，嗰時係人最巔峰時期啊嘛。 你以前年代 old school 啊，你編輯部你仲要俾人瞓，你要俾人沖涼噶嘛，你。乜嘢都一定要 去。而家 home office 啊！ 而家就大家個老細講啊，嗱好簡單，你而家請我同一個同一樣嘅 pay， 一個要我入，要我翻 office 去做，一個喺我自己屋企做，我肯定喺後 面。嗱，以前我 教你同你講點解會有咁大分別咧？以前做 game 師舉個例，你唔好話網，其實你好依難網揾網圖，因為本身你換好多官網冇圖同埋好細張，你要 cap 嘢啦。另一方面就係、是。可能我自己屋企，我屋企都冇上網，我點交稿啫？可能我真係要嚟呢度打。而家唔同我有邊個冇得上？我就算我唔用電腦，我用手機都打完稿交到稿啦。我要上網。 當年手機邊度打到字啊？玩嘢。 你諗下，而家上 Google 揾啲圖，喂 ，HiRed 多到你唔用都得。以前唔同啊嘛。而家我係用 HiRed 嘅 YouTube caption 都仲得啊。 唔 係以前好多時要湯書，即係要 scan， 而家冇人湯書 scan 嘢噶啦，知唔知啊？你個時代唔同。喂，你咁再用翻你講法，再講翻以前，我最驚咩嗰時？我真要用錄影帶錄低玩嘢，再用 print 即係 capture video print 啲相片出嚟，再 scan。你知唔知道？淨係喺花喺 cap 相同埋 print 相，等佢出嘔相出嚟嘅時間，其實等於我其實而家一個禮拜，其實可能等於一個 working day 㗎啦。即係你時代唔同咗，真係方便好多㗎。 咁唔止唔方唔方便嘅問題，仲有當年成日大家津津樂道隻 game 未出，你攞隻 master 帶嚟玩，咁冚家拎你邊度可以攞翻？邊度俾你放攞翻屋企玩啊？ 咁咪就係、是，咪有咩唔同就係、是，依個都講，然後好似講過類講 game 書時都講過就係、是、game 香港 game 書會咁蓬勃，原因就係、是、香港班友係好聽啲就係 老翻啊嘛，唔係 老翻。 其實知唔知真係以前咧，由 game 起入年代開始到可能推周刊啦，其實 game 書最主要作用就係一個老翻嘅淘洗，因為咧。即係你唔好講買正買正，就算買老番都好，都要錢。喂，出到去有幾百幾二百隻老番，我都想知道邊隻啱唔啱自己。即係你見個封面，其實個封面係美少女，仆街入面原來係 AVG 嚟嘅，咁啲人玩 AVG 噶嘛。起碼我都知道呢隻 game， 我個封面圖或者啲圖幾靚，都啱唔啱自己嚟。哇，原來啊動作嘅格鬥嘅啱買，最緊要作用就係咁樣，教唔教你攻略係其次，但當然攻略重要，因為咧。game 日文多，大家唔識日文，即係講緊讀者唔識日文，就睇你份攻略啦。可能成隻 game 入面一粒漢字都冇，我都中意玩，想攻爆佢，就睇你攻略。而家，其實我發覺而家點解啲 game 書唔需要攻略仔咧？即係 game 本身都中文嘅， 冇人就算唔識中文。 我先講翻清楚啊！我做過攻略嘅嗱，雖然好少啊，我知道我做過攻略嘅所有 game 都係暗錢買正版嘅，仲要係自己暗袋，冇任何津貼，冇更加唔好話送一隻 game 俾我啊！ 傻啦！应该咁讲， 呢啲关我自己嘅事，我就可以自己讲啊嘛。 唔系，即系咁讲，香港 game 书当初个金房钵仔，你做大佬，即系 game 星期四出，你星期二你就已经同啲即系相熟嘅游戏 好啦， 水货攞自己， 本 金嚟 做啊嘛。 系啊，跟住话俾下个礼拜一礼拜六出去公全攻略，哇，等四日时间，八有 嗱，你咁样讲太夸张，你咪系讲，以前双周刊嚟讲咧，啲人嘅忍耐力系好，就算只 game 出咗一个月，你有攻略都冇问题嘅，因为都系一句。以前我哋只 game 可能即系我自己做啊，吞开五至六期，成三个月再都冇问题，因为咧大家会睇啦，因为知佢哋嘅资讯都流动得好慢。而家你同佢讲，你周刊做我哋咧死啦，佢一句同佢讲句，即系网上揿上有晒攻略啦。 好简单啊啫，我但我唔介意喺度讲埋，因为反正本书都收埋啦。iMac 就系只手机 game， 点解我好少讲 event？ 即系话因为通常我见到个 event 开始，我即日交到告都好啦。 其实你唔使讲呢啲噶啦， 同我出嗰下， 从来都系话，周刊嘅杂志做手机 game 其实系有啲蠢嘅事，因为你讲咗嚟个 样就完 啦，你边有讲得个句，就算同你讲楞到，喂七日嘅 event， 你到出书嗰日，原来拉少日同你讲，你嘈都嘈唔切嘢啦， 就咯。因为可能就算你话一般嚟讲，即系两至三个礼拜啫嘛， 咩两至三个礼拜，好多 event 得几日嘅啫， 就咯。 有一個禮拜已經係黃金好檔噶啦，好多時候。 咁係， 所以咪變咗係話，我明白而家做 game 真係難，但係你冇理由自己仲要擁個頭落去同啲網站或者同啲玩家鬥法，即係坦白講，網站贏你啲事少，你俾翻你嘅讀者串翻你話，切都網上睇曬，其實對於做嘅人好慘，因為其實可能做嗰人係快嘅，你 clear 咗都冇用，因為有時間差。但係讀者係唔會欣賞呢啲嘢咯，佢淨係一味覺得你慢咯。 咪好啱就係。 我GPM 年代到而家呢十幾年有幾本 game 出？仲日本啊，冇講香港，日本有幾本 game 仲喺度啊？ 嗱，周漢智得兩面通啦。電擊就得翻電擊 PlayStation， 即係半生不死嘅啦，其實。同埋電擊任天堂，即係出任天堂冇先啦。我記得仲有本 Nintendo Dream 嘅，其實都冇乜，因為總之 PlayStation 專門指即係單日本。反而任天堂專門指都仲有，因為其實你 VDS 嘅市場大啊嘛。Xbox 冇曬啦。其实冇乜输， 冇乜啦。 Xbox 一本只日常物都冇做起过啦。 360有嘅，做起个少少嘅。 即系佢日本都做唔住咯。讲真就系、是，日本已经叫做咩 ？game 网越嚟越多 ，game 网越嚟越多。因为大家知道就 game 网好处就系、是、你以后出嗰出，你以后做而且嗰嚟出到啊嘛，又快嘛。 日本嘅 game 书就向来就系月刊制咧。 系日本嘅杂志。 佢就咁嘅情況下咧，佢比網站打寫速度會仲快，因為香港嗰度邊緊啲做，哦，遲一個禮拜都仲可以勉強可以接受嘅。 唔得啦！ 即係而家就走，而家真係唔得。但係講緊幾年前啊，仲可以接受嘅。即係真係老實講，成行嘢其實本來就係靠人爆光嘅咯。一代一代，其實你諗下咧，香港雜誌編輯咧，喺個流動率好高嘅職業嚟嘅。 你講只雜誌定係遊戲雜誌先？ 編輯。 遊戲雜誌編輯定雜誌編輯？ 遊戲雜誌編輯。遊戲雜誌編輯。 嗱，聽我講，你要做攻略咧，真係爆肝，因為如果一隻 game 好易打，其實唔使你寫攻略啦。你寫得嚟又要好快玩完，寫完再落埋書排埋印出街，又要個讀者仲要都最慢過你，即係其實你係馬生有三個速咁樣掂啊！真 係。其實我最好中意講一個故仔嘅就係、是，趕機戰攻略。 講 好多年前啦，好多好多年前啦。因為嗰時我幾勇略啫，當時我記得好似係阿 Seven 揾我，嗰時阿 Seven 做個雜誌編輯嘅。不過做中國人咧，就我關就係咩？我純粹就係我摘過曬其他雜誌嘅所有攻略。我意思我係玩嚟攤，玩嚟對我嚟講就係嗰份唔係攻略，係我係玩嚟攤啫。好啦，我做到點咧就係、是、當時崩潰咗程度就係、是、我嗰日開電視睇張榮跳樓，哦，跟住走去主面。我係咪頭先好重要新聞？我係頭先一件好重要新聞發生咗啊！係去到一個就係崩潰，嗰陣係依個就係痴呆到喺度講嗰次殺，我都可以完全冇呆咗。係去到我呆，起碼就十分鐘時間啫。我食緊碗面先發到，好似聽到啲好重要新聞喎。嗰下又幾恐怖啊！ 其實真係完全靠爆肝，因為你諗啦，你就算你同讀者鬥快，我當你大家起步點完全一樣，同一齊鬥快，你都未必贏到某啲高手。更加唔好話咩，我屋企當你贏到個平均線，屋企係打機高手打得夠快，咁你仲要鑑粗俾個印刷屈你幾日，你仲要寫稿，即係我自問當日出到嘢咧，就已經係好神奇，因為好快嘅事嚟噶啦，即係晏晝兩點更新 event， 我夜晚九點零可以出到篇嘢出嚟，跟住丟過去，然後等佢編輯，跟住等佢印刷，咁去到依家呢個前前後後搞四日，個嘢先七日，剩翻三日。 手遊係好難去雜誌出嘅手遊，所以點解網就好處就係網嚟依由多佢出咯。 唔關手同手遊事，係因為講緊。 算係普通。 我呢個情況，我當個情況係 傳統 game 都係追唔到㗎。 傳統 game 你即係 game 要出咗幾日，你先開始。 你其實而家你要知道，而家啲 game 得兩個係極端，一係咧。幾個鐘頭或者十個鐘頭都有爆嘅，好快買翻嚟，可能第二日就放得一啲咧。你如果你話講呢個， 你幾百 嗰啲叫咩？ 幾百 聲巴嗰啲咧，其實都坦白講，邊個做攻略都一樣啦。因為你一個禮拜一定爆唔到，你唔好話你寫書玩嘅都玩唔曬。咁其實入邊，但係佢會覺得嗰句，即係你就算你點做都好，佢話都玩得快過你。只要你寫嘅嘢去睇咗，佢覺得因為你咁慢嘅，即係好慘喎。本身可能咧有八成嘅嘢係重複，兩成就算你提寫啲嘢佢唔知嘅都好啦，佢覺得。感覺上即係有種錯覺就得，你本書我啲都知啦。 呢個係變形咗就係好尷尬，就係你以前 game 書就年代就話你冇咁多資訊。 其實呢樣嘢因為都係文 game 出嚟嘅，佢解唔到個謎，唔識過就唔識嗰啲唔識文啊嘛。而家直頭我用機戰 V 為例，佢嗰、那個攞 SR 嗰個顯示用中文講嚟聽。喂，坦白講，除非我真係豬兜，如果唔係我第一次可能過唔到，因為唔夠快。我知道咗嗰個嘢點樣破，玩多兩次都破到。其實你唔使教我咯。即係而家做 game 嘅功能係難好多 嘅，難好多㗎。所以依個變形咗就係，當你香港 game 書賴以甚至我賴以為生咧嘅最大武器就係 語言咯， 就唔係啊攻略啦。你 以前即語言優勢咯， 但係我話當你攻略做 純粹靠新鮮的歌。不斷的新鮮的光光嘅， 係咯， 而百萬好啱就係我認識嘅人裡面有幾多個真係可以做 game 出超過幾年咧？一路走啊！一路反而話做其他立志可以做好耐喎，因為相對講佢冇咁辛苦嘛。但係做 game 書，你要每日都同時間競賽，每日都爆骨，每日都陷於昏迷狀態。大佬點捱啊？你人工高都死啦，木工人工唔高啦。你大佬喂，你如果你係 Apple 開發部門，大佬佢人工好乸高嘅，講你做崩潰你都做啦。咪就係、是、大佬 game 書人工已經唔係高啊，你又做崩潰。咁我不如咁我揾份輕鬆啲工咯，大佬做咗你唔會發達，唔做你我又唔會餓死，就係依樣啦啫嘛。 年輕人即係有個誤解，即係以為係輕鬆嘅事，冇入行，即係 唔係 磨練咗個鬥志之後就走，因為覺得真係做過咪知有幾辛苦咯。 唔一定係越嘢嘅，有好多人都係啦。好噶，當年我細個啊，真係細個啊，嗰陣時就好多人話：，一路打機，日打機就可以做工作，不知幾爽。 即系打， 唔好意思，我十岁未到，我已经知呢、這个系笑话嚟。 即系打，即系自己即系电竞选手可以发达一样咯，就系点解点解一电竞选手可以搵咁多钱咧？就系、是、有个跑界啊嘛。 大佬啊，举个好简单个例子，你跑步八个人比赛一二三，咁第八嗰个咧，你要谂下呢样嘢先得噶。 系咯， 唔系即系人爆尾噶嘛。 即系呢个系好多年前已经有讲话，就好似好多年前就系、是、又唔知边个爆 M V 头先话。点解嗰二百几个人可以搵咁多钱咧？就系、是、有几十万人，有几十万个打篮球靓仔派咗街啊嘛！大佬就是、所以依家今 次合有少少唔同，我觉得个情况比较似咩？似做动画一大扎新鲜的肝，大家唔介意，大家唔介意一日做廿个钟头，然后收鬼 成。你明唔明啊？你而家你系做一个 content provider， 即系做动画，起码嗰样嘢出嚟系冇人即系未 咁真啊， 未曝过光。你只有做得好同唔到分別啫，唔會人串你。聽咁慢，喂，你輸唔同，因為始終你做媒體嗰隻 game， 隨時難聽啲講句，我可能仲遲過你問 game 好老闆偷跑俾你一日，我遲過你攞隻 game， 我仲要做攻略，我點會唔輸俾你啫？ 嗱，唔啱啦，啱唔到？你做動畫一樣會俾人屌垃圾動畫。 喂，唔會話你慢啊嘛？ 唔係，慢呢樣嘢其實好無辜嘅。即係相比講，你話 game， 因為始終你做遊戲雜誌本身就係、是、你叫大武器，其實就靠攻略。攻略冇咗啦 ，news 方面呢几年嚟， 你仲讲仲 news 就仲好笑嘅乜嘢？喂，你边有可能及得上网嘅 news 快？ 对咯，同埋当埋最紧就系，同埋如果当网上 news 同埋 news 你都系只可以直咗入文嘅话，就系我不睇网上，而家好多都系咯，只不过攞有好惊好咪有良心啲识日文，冇良心嘅孤臣西译咗做中文嘅，执翻下字睇嚟睇咯，俾个信息咁啊，代志出咗咯。 其实而家睇识日文真系冇着数，因为成家都识日文啦，就得你识咩，大佬啊！ 嗱，呢个咧就嗱，我呢下地图炮嚟嘅，扫晒全世界，所以冇针对性。其实本书都会有咁嘅情况嘅，就系、是、你其实你啲料根本就网料，你参赛嘅系你到底系纯粹将佢变翻做中文，定系你仲会再添再加翻即系？ 你 指 嗱、就是、呢一个咧，就牵涉到写个人嘅经验同埋佢知唔知咩叫做做新闻啦。咁坦白讲。我唔敢講其他人認識啦，不過係話我自己寫咧，我就好少會即係將段嘢 direct fit 拎出嚟，即係我覺得，因為其實通常一單料咧，有啲嘢我覺得 irrelevant 啲嘢咧，咁我就費事壓位唔寫啦。可能有啲有趣嘅地方，可能就會補足翻啲，因為其實你都知道， 即係第一，你係一係做補充資料，一係評論。你要做二手新聞咧，睇下點做 嘅。係啊。 你既然做唔到一手嘅新聞，因為其實正常嚟講，你廠商係唔會 唔係，同埋好重要就係、是、尤其係收新聞啦、啊，冇 啊啦！你收到新聞嗰個刻啊，佢嘅官方 Facebook 登出嚟啦，你邊有新聞攞啫、 嗯？當年唔同啊嘛，當年係你出新聞嗰陣時，全世界 你知唔知而家我用好簡單嘅例子，我收到某廠嘅 press release， 然後再睇翻。佢個官方 Facebook 已經登咗出嚟，係我收到個 email 嘅時間係仲遲過官方 Facebook 登。咁我想問你，識你叫我點做啊，大佬？ 因為佢優先順序係 Facebook 睇啊嘛。 咁所以咪已經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已經係冇得做咯。 咪就係咁簡單咯。你所以當年其實好耐㗎啦，呢、這個就傾咗好耐，同每一個點講啊，行內傾開呢個都係講緊。我唯一講嘅，你唯一可以贏嘅就係附加價值。 獨家嘢咧，或者 邊會有獨家俾到你？ 睇下你有冇牙力啦、 啊。即係呢個，我覺得香港係唔太可能。 香港難啊！ 唔係，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個 approach 做唔做到係一件事啊？即係你想你樣嘢係有獨特嘅，即係頭先咁講附加價值啦，你嘅觀點啦，同埋就係、是、即係你要有自己整合咯，即係唔係純粹搬字過紙，搬字過紙即係再衰啲講句， 你使唔使幫我 Google Translate 啫？我唔識得將成個網用 Google Translate 每一粒字譯出嚟睇咩，大佬？ 係 咯，我唔睇日文咪睇英文咯。 不如講翻香港，講翻某本雜誌啦。因為其實大，因為聽我節目好難得期待應該係最後一年，冇啲可以講出嚟發生咗咩事，最後即係由舊年搞結果搞到而家咁你咁 hea。 我唔係啲知情人士，你唔好問，我亦都冇辦法駁到你。我淨係知我嘅版本就係、是、某日有個人打俾我。问我帮手，哦，帮手 ，OK， 你叫到我就做，讲完冇啦，就件事就完啦。跟住后嚟就系话，当我知道，哦，唔玩，我问翻当事人，系咪friend 咩？佢话系，咁我同佢讲，得啦，我唔写啦，讲完，我亦都唔再补充啦。你中意点样演绎我讲嘅就你嘅事啦。 咪正常啦，咁样当初买明一条咩？ 我知道部分就好简单嘅啫，即系啱啱讲咗跌书啦嘛，跌书就开始问责啦，一个一个斩斩。其实你搞清楚喺马人走之前咧，其实都有几人走咗嘅。就我前集篇系嗰阵时系早个好响朵嘅位系走咗嘅，咁后屘就一路不断走，咁结果就嗰位翻咗嚟，咁老细嘅谂法就系跌书啊嘛，咁要咁咪换人咯。找人回來救忙咯，我先說他的個幸是回來救忙，但是問題就是沒有人想到，當刻是沒有任何人想到會有人走，會他一回來半批人走了。 喂，為什麼沒有人想到？如果我聽到這件事，我都預計不是半批人，我預計會走光啦。 大老闆和回來的位置都沒有遇到，最少 咁點解會冇遇過？我你問 佢， 你問我，我第一件事，如果你問解決個例，你問我，我要去接手，我會第一件事，我應承你呢次事情，我會埋一班先，我埋唔到班先，我一定唔會應承你呢個 job 嘅。 都係咁啦，呢個咧就要俾翻 就所以就呢個就係我聽到就 周揾嘅人哋，即係要睇。 我想問一樣嘢啦 ，impossible mission 你做唔做啊？ 咁佢要做 啊？我想問你啫，我想問你啫。 我梗系唔嚟，我嗰个梗系唔制啦。如果应该做咩飞嗰、那个，嗱就咁，结果佢咪冇人嚟啊嘛。咁佢咪唯有四围搵人咯。我搵到过嚟，咁我 大概知佢，因为嗰段时候应该就系我自己听电台节目，咁就啱好就系佢阿某人做，有人讲开件事，即系言语同音讲几句，咁我先制八卦就即系佢。如果佢唔系喺节目里面讲到有咁嘢，即系吓 你话咁啊？有時咧，發覺咧，嗱，我啲即係呢度， 呢個我想聽， 即係做人做咁耐咧，有好大嘅經驗就係、是，即包括每日在內啦。想講就係、是，唔好盡信自己睇到嘅 picture， 因為咧，就算人哋同你講都好，呢、這、一個未必係成件事嘅360度嘅真相。 我只係講我所知道的事。 因為就算我聽完我見到嘅版本之後，我都唔會信曬，因為咧，坦白講一件事。人哋點會講曬全部你聽？人哋都未知啦。你仲要加有咁多唔同嘅留言，坦白講，即係就算我哋呢個節目都好，大家聽完之後，你聽一下自己再諗下咯，唔好盡信我哋講嗰啲嘢啊。 我相嗱呢個係我個人嘅相，呢個係我個人推測。我相信佢唔係完全為咗孤行結黨，而係唔好意思，佢揾唔到人。佢有短時間之內填補呢個真空，佢唯有就係打人情牌，揾識嘅人揾得翻嚟。 所以咪打電話俾我咯。 因為當時我聽到就係、是。因为我就 当时咪等佢，嗱我就睇，因为我有个电话啦，我就睇啦，哎，你几时打个电话嚟啊？我真系我系望住个电话，跟住诶电话响，嗱我先讲，我真系嗰下咁啱啱咁，佢应该差唔多打电话嚟嘅，即系跟住望 Q 住个电话。 因为当时我听到之后就系我走去问其中一俾人拉去救忙嘅人士啦，佢当时咁我就咪揞几把啦，辛苦啲挨咗佢咯，哇好难挨喎，系啊，跟住过咗几个，因为我冇人，跟住嗰几个月。跟住因為我即係一直以為佢仲喺度，因為我又冇關心其他雜誌嘅嘢啦。 喂，你淨係關心你跑步嘅啫，你 喂唔係叫做香港而家我唔係啦，香港而家我嗱我拍宣傳啫。香港而家唯一買嗰本雜誌係叫係跑一世界，講跑步嘅。仲有買咗本雜誌啊，算啦。我成日因為好多年前我有一次我同食飯都講啦。香港講我要睇香港啲 game 關於 game 嘅料裏面，最啲寫稿幾個人都喺曬張台上面食飯，我食幾個咯。一個坐喺我對面，一個坐喺對面，一個坐喺我側邊，一個就嚟講同你兩個講緊嘢嗰條友。咁我仲使乜睇啲雜誌啫？我收料我自己識收料。我要料我有料，要評論我係好自大嘅，我唔睇評論就係睇咩評論。你叻過我個妒忌。你差过我个激，差过我个激气， 咁鬼老实嘅。 系啊，就系我嗰阵就系，所以而家同 A C G 我加评论咧，我唔睇人哋，费事啊佢，叻过我一定妒忌你嘅。 差而家仲孫浩豪嘅，差過我嗰睇做乜啫 ？OK 啦，咪慳翻幾好啊！誒呢啲嘢， 總誒等啦，呢單嘢咧，其實咧就好誒、以我所知就係 邊單嘢你講緊？ 成件事啊，本書成件事係好多地方都同外邊所揣測嘅，其實完全不是咁。 其實我同你講一樣嘢，我先咪講咗咯。都係又要我嫌我長期都係講一次，大家即係放諸世界睇嘅嘢，就算同佢講 media 同你講嘢都好，你聽下先，因為其實咧。冇人會同你講曬成件事嘅真相，你自己要睇多啲、聽多啲唔同 version， 自己再消化一下。即係咁咪講多嗰句，我哋講嘅嘢你都聽下算啦，你唔好太過認真去諗。未必係，因為我都未必知道事實嘅全部啦，係咪先？ 咪咯。同埋呢件事有多嘢就係我始終係三個人，其實都算你兩個其實都係叫做外圍人士啊，只不過係叫間接聽到嘅，唔係當時有陣時好 啲。當事人都唔會同你講啦。 同埋有啲嘢就係。就算講你都未必信，因為簽多成咧有啲 少少咁樣。 當事人佢淨係會同你講對佢有利嘅版本， 就係咯。 啲人呢個係人性嚟㗎，即係 等埋講。 經歷咗十二年啦，唔同嘅人講嘅嘢咧，我即係回翻打去睇咧，永遠都係講嗰啲，即係佢係一個受害者或者係受影響者嘅角度。但係咧，佢影響人嘅話咧，係永遠都唔講嘅。每一個人都係，所以咧，你自己諗啦。 喂，依本十二年啊，真系算咗几算长。 你冇讲过 零六年初创刊，而家系零七年。 我唔需要噶，我唔需要记起佢几时创刊，好简单。攞喺本书591期，一年就53个礼拜有一 五廿二啊， 系52个礼拜有一 新年就系停一期，即系52期啦。 咁你咁样计，除一除，咁59个期咪十差少少12年咯，就咁简单。其实你话长，其实唔系最肯定唔系最长一个，最长一个而家仲喺度。 系啊， 老实讲，呢个肯定嗱，呢个就唔系中国话成为最大嘅者，佢肯定系最大的者呢件事，因为佢好似系咪真系最后一本？ 咁仲有一本站嘅。 哦，系。 有一本都系即系。都喺度掙扎緊嘅， 咁我唔講啦，掙扎啲又我成日都我 頭先講嗰本都廿年啦，有 廿年啦，我 咧因為佢係報，我好記得就係咧，佢報紙到嗰陣咧係1997年初啱啱 新 FF 七嘅，咁嗰時我仲好記得就係咧，佢哋仲係報紙到嗰陣咧，佢哋出 FF 四 PS 版攻略，我就同佢鬥快，結果我贏咗嘅，呢啲就係爆光啦。 我依然都係數期數嘅啫，今年今期903期。即是很易數的，你除一除除一除除50、18年，即是這些一數就知道了。 不是，真的20年了，如果因為他之前有報紙，還有他其實有時他停 之前不是之前雙周刊的嘛， 不是周刊來的，他本書叫嘟嘟周刊啊，最初之前叫嘟嘟周報的。 不過那本東西我覺得那個東西真的叫一個歷史現象， 但不要拆得那麼開，不要燒到其他。 不是那樣，我 最大得益者肯定是他，肯定是剩下那兩本。 不過我未必，不過 因為係 冇意思，不過就冇啦，係真冇啊，當然 不如展望下啦。如果遊戲媒體咧，即係包括雜誌啊，可能有遊戲專欄嘅報紙啊，或者係網站都好咧。你哋覺得你即係大家講下啦，有咩展望啊？你知啱啱先嗰排出咗個有個 portal 新開咗噶啦，你知啦。 我只係老實講，我覺得啊，呢個真係我個人覺得嘅啫。網站做翻一模一樣嘅嘢。不見得會有什麼前途可言，即係大家喺度讀緊大勢嘅啫。我覺得你真係你係讀緊遺式，唔係讀大勢，唔好意思，你係讀遺式。咁你唯一到，即係你要行得出，真係只有尤其是香港，因為你香港市場實在太細，即係以網媒個盈利能力咧，以香港嘅基礎咧，你就算你楞盡都係楞埋台灣，因為你寫埋禮字。 台灣都唔睇你啦，大佬啊！ 台灣夠睇台灣好啦， 台灣小媒體㗎，你當誒台灣媒體真係好 professional， 即係我接觸過啦，即係都幫我手啦。坦白講，唔係得罪講句，台灣嘅遊戲媒體，我諗唔好講最差嗰啲，正常嘅真係都打你啊！ 我。台灣嘅寫文，即係講佢，我唔講佢咩，唔講佢打機嗰部分，淨係寫文嗰部分已經贏。 中文好過你先啦，同埋我唔講寫文啦，講編採嘅能力。 哇！這個更加唔使講，台灣。 我係講咩？我見識嗰只咧，真係同台灣嘅行家一齊去做嘢，知道佢哋做嘢嗰個 editorial 啦，同埋做完出嚟編稿，我都望落去。 佢會有樣嘢輸蝕就係真係有啲編輯唔係打好來機，可能有啲睇得出佢唔係好熟，但係佢嗰個專業態度係好犀利，我覺得連我都做咗咁耐，我都覺得係陰勁嘅，真即係唔係講笑，真係真嘅。但係咧香港嘅即係媒體不單遊戲，連其他媒體都呢樣真係要學，即係咧真係要 pro 啲啦，大家真係唔好。唔好將自己擺得太高啦， 高 傲啲啦。 唔好話成日講講，成日講，佢哋啲美術都好恐怖。即係香港嘅其實唔差，真係唔算差嘅。不過人哋啲美術係勁到老媽媽聲，即係我只能攞俾個服侍佢。你好簡單啫，你同樣網站，你比下台灣嘅網站同香港嘅網站，同樣係雜誌，你得台灣嘅雜誌同香港嘅雜誌冇得比，人哋嘅美術係勁好多。 咁你調翻轉頭，因為你俾個編輯。早咗交稿，有溝通，俾多啲時間人去發揮。喂，調翻轉頭，你試下俾好少嘅時間，台灣嘅美術一樣鬧你。 唔止噶，係台灣嘅美術嘅類似文藝科嘅個風氣啊，勝過香港好多。香港你一講你讀設計、讀美術、讀咩，大家第一句就係停下食啦，就咁簡單啫嘛。但係人哋係真係有好多人有質素、有能力、有熱情、有入，仲有新鮮的肝，你點贏啫？ 你唔好講噶啦，呢啲就因為 先我講翻頭先個話題，頭先你話即係你覺得係唔睇好？ 我覺得好難贏咯，即係 你講贏人定贏翻自己應該有嘅市場先？ 市場就俾你諗噶啦，呢個唔好諗啦， 生存下去，淨係呢四粒字都 難啊！因為我即係如果 唔係一定唔得。即係維息都有36%機會，就唔簡單啫。 即係最簡單就係，如果連日本都咁難捱啦，香港佢都唔使攔啦。 嗱，用我純粹講一個例子，我唔開名啦。相熟嘅日本 game 書啦，冇錯，銷量係跌咗，但係咧，即係其實我相熟嗰、那個writer 咧，佢係主要而家做網站個國版，亦都會有做書，但係都要做網站啲採訪嘅。佢都話其實網站係好做得好好，即係叫做圍老皮咯。即係其實日本都已經係咁樣啦，即係冇辦法不能講句。 咪最簡單就係老牌雜誌開咩唔怕啦，阿斯基啦，佢出電子版啦，佢都要。 咩啊？ 阿斯基啊，阿斯基啊，依位即係老牌，呢間就佢香港嘅 PCM 咁樣啦，一般老牌嘅電腦雜誌，佢哋而家咁想出，佢而家冇出印刷版啦，實體版啦。 我就中意攞數字嚟講嘅，好簡單嘅啫。香港落在紙媒的廣告費平均是落在網媒的三倍，單個同樣的廣告價值是三倍以上，那你只是你代那份得回三分之一，你怎麼做人力其他東西 OK， 你可能你的成本都低一點的，那 你做網站你依然是要排版，依然是找人寫完成，你找一少少的印刷成本、通路成本，但係問題就係你嘅產品都賣唔到錢㗎啦，冇錢收翻嚟㗎嘛，你純粹靠廣告啊嘛，所以你香港因為香港嘅書係真係靠賣紙去賺錢嘅。 兩樣嘢，呢個要修正翻先，有兩種書嘅，正統嘅媒體有正統嘅廣告部嘅正統嘅營銷啊嗰個流水作業嘅模式嗰啲咧。人哋就唔係靠 circulation 嘅，有啲書咧，其實咧街物唔係點賣，反而好多都係話機場啊、飛機啊嗰啲 subscription 嗰啲嘢嘅，人哋都做到，人哋有講好合理嘅廣告收益。香港 game 書就冇嘅，如果香港 game 書要靠廣告維皮咧， 死咗啦， 食咗90,000年啦。呢樣嘢唔係講今時今日，係講緊廿幾年前嘅 game 平都 係 咁樣嘅。 冇錯，就是這麼回事。咁你去到變咗網站的時候，咁你點樣同讀者收錢啊？ 就係咯， 你冇辦法賣紙啦嘛。 嗱，就係去翻嗰個講用咗好笑嘅，即係拉開嗰啲講啦。想當年有人喺度質疑過，搞錯啊 ！Game Pair 都即係唔係冇咁啊？以前而家 Game 書點解咁渣 call 唔到廣告？我就同佢講，以前嘅 Game Pair 都 call 唔到廣告，以前係有揾個 sales team 嘅 ，sales team 攞住個 Game 書去 sell， 發覺係 sell 唔到廣告翻嚟咧。你同樣我問你，你係 sales 佬，我做一本潮嗰啲叫做高檔潮流書收廣告，你都知sales 係靠食廣。廣告收 call 到廣告收傭噶啦，我 sell 嗰啲容易好多，收到傭。我 sell 廣告，我 sell game 書極其量咪 sell 到個電芯，冇乜廣告費嘅。 因為好 多啲公司收點 call 唔到廣告， 唔 係 因為呢 樣， 唔係 呢啲人咪唔想同你做。即係其實呢個一個循環嚟 嘅。咩好簡單就係情況就係 game 書相關嘅產業喺香港係少嘅。 其實你可以 call 唔關事嘅廣告，不過係話因為你嗰個客係唔買 你 隻 就係咯。你話嗱，好簡單就係你話。 真係好笑喎！嗰個人同我講話，唔係因為佢都 call 過，我心諗， 如果你 call 個廣告，你覺得有做，你而家仲做緊 Cam 書嘅 call 廣告，而咪同緊我喺度講啦。即係嗱， okay, 你都發覺到呢個金鋪，你點解同我講話有得做？你都傻。 唔係好簡單就係、是、嗱，我用咗其他例子咧，就係、是、運動雜誌，你有 call 啲波鞋廣告 ，call 到運動仲有啲飲品廣告 ，call 一大堆。跟住動，但係香港嘅安陣 game 雜誌 call 咩講？香港 game 大佬而家手機 game 佢肯咩？水貨佬會同你開 個廠，肯喺你度落廣告已經偷笑啦。你仲諗其他嘢？得又係翻頭先我講嘅話題。你知唔知一本 game 書係係啊？有時係有廣告部嘅，但係你唔好以為呢個 game 書廣告部嘅呢個真係主動去拗廣告係拗唔到嘅。呢、這個廣告部嘅只不過係同人你而家呢本書同人哋掟廣告俾你嗰個對口嚟㗎啫。如果呢個人啊真係 call 到廣告本書，唔會咩廣告都冇啦。你明唔明我講緊乜嘢啊？ 就咁簡單啫嘛，唔係講緊某本書冇廣告，係講緊成行都冇廣告。 係 game 書係冇廣告。 即係我覺得我都有一句，依刻仲喺度拗緊話點解 game 書冇廣告冇用嘅一個人，你自己落場，你去 call 啲廣告翻嚟先，我睇下你做唔做到三個月。 唔係唔使咁麻煩，好簡單，常識用常識啦。 不如我用 兩萬， 我再講一件更加實嘅事啦。我唔講咩書啦，一本已經接咗個潮流雜誌，本身係想出 game 書嘅，我唔講邊本啦。到最尾出完一期失眠文，定係幾期失眠文之後，最尾打消個念頭，原因係因為 call 唔到廣告。 就係咯。 咁你連一本潮書本身 call 開廣告嘅，佢想出 game 書都 call 唔到廣告，你做 game 書你點 call 廣告咧？ 好緊即 係。我真係 同我講心，你同我講嘅我做到知啦。 唔就咯，好啦。大致上其實都差唔多，有嘅嘅，雖然大家以為會有爆料爆，其實冇料爆嘅。 我冇諗住爆料， 就仲有呻下啲 新鮮嘢啦。都係想借呢個節目幫我每日即係反映下。 喂，嗱唔關事啊！我呢個我自會去揾佢，我亦都唔會信咧，我唔信佢會因為啊聽到呢個節目良心發現。 唔係啊，唔係話佢咩係覺得我想睇翻你最後嗰期稿咋？你聽我喺邊度啊？ 希望唔係我真係我希望收最後嗰期稿費啦。因為實際啲嘢， 你而家買翻，而家買翻上網啊，等我一睇啊。 呢個其實幾麻煩啊，因為我唔想做編嗰部，因為我唔做編同美術嗰部分噶嘛，可能係原舊訂翻出嚟。 係啊，我都原舊訂啦，懶我啲懶閪嚟啊嘛。好啦，咁今個禮拜出張好就到此為止啦。下次有冇出張好就等下次再諗。 係咪 TGS 啊？ 唔係醫生話，下次醫生先， 醫生 先，醫生就有時再讀啦。 你見唔見我講話講多一句？如果真係想睇的話，follow 我 Twitter， 我需合適的時候我就會喺 Twitter 度公佈嘅。 我到時喺翻嗰個呢個錄音嗰個 post 度等翻出嚟，叫幾 多？到時先啦，到時先啦， 係啦，好，拜拜， 拜拜。